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梁静茹的《茉莉花》。那么这首歌也是根据我们中国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茉莉花》进行改编的。虽然说这首歌听起来会让人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忧伤，但是旋律还是那么的美丽。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继续来听到的是草蜢的《朋友》。 Oh,

落花我里谁？为何情缘逝似水？吹飞水，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明荃的一首老歌，叫做《京华春梦》。那么同时也插播一条消息啊，也就是从本月的20号起将增开北京到南昌方向的旅客列车，也20号也就是今天了，从今天开始到2018年的1月3号，隔天会增开从北京到南昌的 T91 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会提醒这个有计划出行的需求的旅客啊，通过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的网站、车站窗口以及火车票代售处，或者拨打订票电话进行购买车票。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呼喊》。 要你等什么？鬼鬼祟祟，匆匆忙忙逃什么？也没有心，我回头怕什么？对不起，待会让你问什么什么？五分钟让加速逼近，跟着风，跟着你的节奏。Hello， 技术让我不能回头，紧握手有我才能追上你的梦。最强的浪潮掀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爱上你就上道，我一触即发，快乐忍不住有点疯骚。 谁叫我潘玮柏，别放在心，只要我能飙着风，我用速度不是你的国度，八二班的温度，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呜呜呜呜哈哈，没有你和你，也要追上你。哦哦，你我也同样节奏。我们超人时空，代表什么爱？呜哈呜哈，哈哈，呜

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火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那么这首歌也基本上是和朋友去 KTV 唱歌的时候男生必点的歌曲啊。陈奕迅的歌曲总是这么的能够唱入人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海心的说好不后悔。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说好不后悔。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金海心的声音啊，但是呢他好像似乎不太喜欢曝光自己。偶尔看到他一次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应该是在蒙面歌王，当时我都想 这个女孩的声音这么的有辨识度，何必参加这种节目呢？几乎是一猜就能猜出来。嗯，那么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说有什么歌想听的话，我都来放给大家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郑智化的《让风吹》。 吹动天边飘过的云，让风吹，吹动红尘飘过的心，让风吹，吹动你飘呀飘的风，让风吹，吹痛我刺啊刺的伤。风吹，多少年少轻狂的梦，是谁和谁在风中松开的手，是真情，谁在乎天长地久，是梦境远之远不回头。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度最强音震撼来袭，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盛通家居广场总店晒图享好礼活动现场晒图即可领取特普利壁纸三卷，连单送好礼，活动当天家电大礼送送送不停，岁末抽底零力出击，低价爆品限量抢购，幸运刮大奖赢4999免单大奖，岁末大放送就在盛通家居广场，地址两厢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万人空巷新年狂欢，12月24号至1月3号，德宁永宁电器低至五折，购电器抽大金条持续进行，零元拍卖，众人砍价一降再降，烤箱199，32寸电视799，满3000送600，满额送彩电净水机净化器。记住，良乡永林家居广场4层， 热线1391149988。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站在你背后，感动又难过，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 Leave Me Alone。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孙燕姿所有的歌曲当中比较特别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之前了解到她唱歌的风格呢其实不太像这首歌的风格，一般都是比较俏皮活泼的，那么这首歌呢会带着一点点的这个愤怒，会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自我的感觉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错开，难道 条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Oh no， 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成腐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时段周玲的音乐留声机啊就要到此结束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来送给大家，祝大家拥有快乐幸福的一天。